今天的第一首歌呢，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刘若英的《为爱痴狂》。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认可你最喜欢的这家电台，来走进肖辉为您带来的音乐导航。在台湾的奶茶是街头巷闻的大众饮料，而知性女子刘若英呢，给人的感觉恰恰以用奶茶来形容，她像奶茶一样那种醇香和润滑，让人觉得比较的暖心和舒服。在闲暇的午后去听一首刘若英的歌的时候，就像喝着一杯56度的奶茶，不烫也不凉，只剩下的就是那种甜丝丝的微暖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两首比较经典的作品，一首呢就是成龙的《壮志在我心》，同样还有接下来你最期待的那一首歌。 身上的灰尘，振作疲惫的精神。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。早就习惯一个人，少人关心少人问，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，至少我还抱有一份真。拍身上的灰尘，振作疲惫的精神。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。莫笑我是多清楚，莫以成败论英雄。人的遭遇本不同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。

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前行当中。每天的这个时间段，我们30分钟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就刚刚好。就像我们所喝的一杯奶茶也好，一杯咖啡也罢，它就是让我们在咀嚼它入口的那种感觉，就像音乐灌入到我们耳朵当中，让我们享受这种音乐带给我们的一种按摩的效果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为您准备到的歌声。时间今天陪伴各位听歌的时间要告一个段落了，我是向辉，在节目之余欢迎各位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精彩节目，明天见吧。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，歌词是如此的甜蜜，可是我害羞，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。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？难道你不懂我的心？